北京时间15点整 FM 986再度灵动发声，驾乘中的随行体验，穿梭在动感交错的都市街头，品味与时尚的融汇撞击，区隔不同听觉色彩的生动标签。Taste and fashion here together. 收听全新声音，与畅行中的驾听节奏一路同行。FM 986，精彩随行期待。以卓越聆听导向，还原声音，动人之美。有品质的收听体验，此刻呈现。FM 98.6，大兴人民广播电台，精彩值得随时期待。 阳光照耀每个人，让回家的路有了方向。习惯的声音时常在鼓励我们坚强。无论走到任何地方，有梦就歌唱。我们的 FM 986。 广大的听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评书演员孙毅。这评书迷的好伴侣，他是评书机呀、啊！感谢书迷们十几年的支持，这回呀、啊，我们一种新产品上市，那就是经典评书大戏，那是由响当当12位评书大家经典作品绘制而成。什么袁国成、单田芳、田连元、刘兰芳，55部作品，5000多集呀、啊，绝对有收藏价值。多少钱一部啊？说出来叫你吃一惊，1部10元，绝无谎言。共计55部。另外我告诉您啊，买我们一套经典评书大戏，赠送您一台评书机。记住了啊，每部10元，绝无谎言。这个咨询电话是010-5166-0141，5166-0141。还有一部热线是010-5166-0142。 快点。 田文静突然想起了什么，招手叫过了罗振邦，吩咐道： 我带来的人请钱师爷留下，其余的回去。河南府这里的镇台衙门的人也回去，不过不能歇息，知会各县，看有没有雪压倒房子的、断炊的，从县库里周济一下。有些讨饭的，这种日子难过，叫李家长关照在庙里安置。2条：1，不许冻饿死人；2，谁敢从这里头克扣吃一口，我田文静叫他吐三声渣。罗振邦答应一声，忙到后边吩咐那起子官员哥什哈马便叫夫，巴不得这一声呢，跌跌撞撞下地呼噗，顷刻之间便如鸟兽散。罗振邦带着一个矮个子黑瘦中年人赶到他们面前，田文静笑指着那个中年人说： 钱都，我府里的钱师爷，见见李大人。 李福见钱都虽然短小，更透着精悍之气，两只眼睛咕噜噜乱转，一望可知也是个不安分人，心里厌憎，却挽住了钱度说： 老头子别这样，请教你时多着呢。 钱度笑嘻嘻的： 既来大人清明满天下，我学生是久仰了的呢。今儿个天津桥畔风雪相会，学生缘分不浅呢。 说完轻轻向低下招了招手，早有一个哥什哈3纵2跳上堤来，怀中却抱着一大堆蓑衣，抖开来正好4件。钱度说： 这天里头皮袍也冻杀，我叫他们到附近百姓家借了几件蓑衣，不为避雪，只图个挡风，雪中蓑笠而行，也住些雅兴嘛。 本来有些沉闷的气氛，经他这么一搅和，顿时轻快起来。 礼服和众人抖落了身上的雪，披上厚厚实实的蓑衣，果然觉得挡风，阴笑着问罗振邦：天津桥我久闻其名，就在这里不成？桥离这里有多远呢？罗振邦一笑，用手遥指洛河对岸：那片小树林子北边沙滩上就是。其实啊，极不出眼的一座拱平小桥，名气却大，文人墨客春秋两季时常到这里会文，平时也不大有人来。李福这才知道，洛阳这座名满天下的天津桥并不横跨洛河，而是废置在洛河滩上的一处名胜。李福见田文静仍在出神，便笑道：还在想你的棉花呢？你这么当官，一多半得累死，咱们到天津桥看看去。田文静一笑：哈哈，来洛阳五次了，不是河工就是垦田呐，哪处名胜也没看过，雅兴都没了。按说这样的天儿，这么开阔的河景，很该有点诗思的，如今呐，我是出不了这个风头了。于是四个人颤颤巍巍下河堤，拥雪而行，穿过一道沙滩，临河而立，更觉雪花迷离，天地混茫。李福看着碧清如石的河面说道：这里的水恐怕很深的吧，我小时候踩破冰落过水，至今心有余悸。走这样的河面，真是小心坠坠，如临深渊呐。罗振邦笑了：哈哈哈，不妨事的，你们看这上头隐隐约约还有大车印呢。原来说李志台要去看伊阙，我叫人呐试过多少遍了，您两个封疆大吏要是在我河南府出了事，恐怕万岁要训了我罗振邦呢。不过水深倒也是真的，夏天航船吃水吃到六尺也畅通无阻。去年李又介去陕西打这里过，在洛阳城南安澜楼吃酒，天水一色，沙鸥成阵，也不亚于江南风光，当地几个名流还写了不少诗呢。李福问：又介吟诗了？田文静说：他懂个屁事啊，他就会卧底线听墙根捉贼。钱度小心翼翼地走着，凑趣地说道： 李大人墨水不多，心思灵动，天生的聪明人，不过偶尔也作诗的。前年我去金陵出差，范时杰方伯是我府试发科的房师，去拜望他，刚凑上他，请右介公、纪善公去燕子矶密江楼吃酒，大家一处联诗，纪善公起句：江天共一楼，范老师是风清送春秋。我见右介大人抓耳挠腮想不上来，也替递了一句：燕鱼随水去。原想给他多想一会儿，不料啊，说完他还是攒眉沉思。范老师和他极随便的就说：哎呀，你这叫花子做什么诗啊，我替了你吧。右介突然眼睛一亮，指着远处江面说：范大舅子甭多嘴，我也有诗了，你们看，那两个渔翁搅了渔网在船上揪打，我的诗句是两个渔翁揪打。 罗振邦摇头笑道： 这是五言诗，右介公怎么弄出六个字来？ 钱度忍笑着： 晚生也是这么说，这是五言诗，大人可以把打字删去，也就夜韵了。 李大人高兴极了，按着我肩头说：“嘿，日你娘好好的搞，就是两个渔翁鸠，这是真正妙极呀。”银府台说：“你这句诗无论如何谈不上妙极，科场上要弄出这种句子就该打了。”右介公一愣，指着我说：“哎，我诗里头有个打字吗？他硬叫我删去了吗？” 众人听了哈哈大笑，罗振邦一个不留神一屁股跌坐到冰上，滑出老远去。李福猛地想起上次自己参和李卫不学无术的折子，和这个田文静比，李卫总算还对文人客气谦恭，田文静倒是读书人，却一味和读书人过不去。思量着，脸上已是没了笑容了。说话间，天津桥已到，李福端详着，只见这座桥正南正北对着洛阳城，长可五六丈，高约两丈余，是一座很普通的玉带拱桥。桥上面矗着一座亭子，却十分玲珑。四个人缓缓踏雪踱着，先到桥上远眺，但亭子里风像刀子似的，分外的冷。又下桥到南边，李福笑道：“哎呀，这边有桥挡风，连雪也没有，倒暖和些。这座桥桥座像唐时风格，上边的亭子死板，是前明风格。为什么叫天津桥呢？”罗振邦说：“啊，洛阳为九朝古都，唐时各地秀才进京赶考都从这桥上过，犹如青云路口，所以名为天津桥。”李福点了点头：“哦，哎呀，这一晃就是千百年呐，桥在，人呐。当时的秀才就是今天的举人了，也不做八股文，真是享福啊。看这桥，唐时落水也并不大嘛。”李福的话虽不多，却不自觉间刺了田文静。谁都知道他是三杆经世落榜，过不去天津桥的落魄秀才，纳捐拔贡选出的官。众人便都不敢回话，田文静却似不在意，吊着嘴角笑了笑：“洛阳共有四条河，一洛潺涧，过去是分注入黄河的，后来伊河改道和洛河相并，是宋代陈康为通舟楫凿通了的，洛河才有了今天这个规模。陈康不是进士，没有跳过龙门，他这么一办，天津桥也就不实用了。”李福自知失言，脸一红没言声。田文静兀立雪中，望着北岸昏暗阴沉的洛阳城，许久才说：“振邦啊，我明天去看建河入黄河口工程，然后沿黄河北岸查看着回开封，你别介意我发作了你那么许多，你办事还是认真的，毛病应我推一推，你才动一动，听下头的挑唆，指着我们童年从省里藩库里挤银子，告诉你洛阳商贾富甲天下，这里挂千顷牌的大绅士是全省最多的，要从他们身上打主意。省里的银子也不是我田文静的，一条黄河要花多少，你连想都想不出。还有春黄赈济、种粮、口粮，那不都是银子吗？这些富户拥产坐吃，没有朝廷花钱办这些事，他们安生得了吗？他是铁公鸡，你就要有钢钳子拔毛，不要手软，这是为他们好， 礼遇不通，只好跟他不客气了。李福在旁听着，这些话没有一句入耳的，谁富就用钢钳子拔毛啊，那叫劫贼够的。堂皇国家取财有制度，怎么能乱来呢？但田文静又是秉承雍正懿旨，就有一车话也只能到北京见皇上说去。李福原想田文静总要在洛阳盘桓三五日，自己趁空好好和他聊聊，听说明天就走，不禁一怔，想了想，啊，文静啊，我想借一步和你说句话。说着将手一让，二人便离开了天津桥，沿洛河岸向东漫步。此刻风小了起，洛河河面冰上已经盖了半寸厚的雪，映着对面灰暗的石堤，片片白雨无休无止地落着。洞河两岸除了落雪的沙沙声，一片寂静。许久，李福才说：“ 易光啊，你是一心要做名臣，太辛苦了。 你说对了一半儿。”我一半心思想当名臣，更有一半是要报皇上的恩，不辛苦不成啊，周公吐哺才能天下归心呐、 啊。李福叹息了一声，田文静说的是实话，他一个20年的穷布郎京官，熬资格熬出了个六品。雍正元年出差陕西宣旨，归途擅自动用钦差官房清查山西藩库的亏空，一举扳倒了天下第一巡抚诺敏。3-4年间开府建衙，升任到总督，居然一方诸侯，全靠了雍正一力支持啊！他也只有累死才能报得了这份圣恩。许久，李福才说， 我明白你的心思，不过有一言骨梗在喉，想劝劝易光兄。 什么？ 待读书人好点，还有近身，这是国家元气所在呀。 田文静站住了脚，盯着李福，他的眼睛里已经没有了温存。 哼，当然他们是国家元气，但元气太旺了，阳盛阴衰，不也是国家之病吗？火太大就要泄一泄，拔他们的毛是为了立天下，从根上说，与他们有利无害。这些短视眼只顾眼前之利，忘却了前车之辙，不可怕吗？你看，这个洛阳，前明是福王的藩地，洛阳尽熟之田都是这个酒肉王爷的，舍不得拿出一点来周济穷人，奖励将士，城破家亡，堆山积海的金银全送给了李自成做军饷。你要读读福王的诗，看看他的画，那何尝不是第一流的漂亮文人呢？哎呀，我没有说你不要读书人，士大夫家脸面重于性命，就如你我下野被官府撵了来这里筑河堤、背石头、填灰浆，这是国家忧郁之士人。邓州裴家营裴小义做过2年知府的清官，他死了，只剩下孤儿寡母五口，被撵到端河修桥出土，那是封过诰命的人，忍这样的羞辱受得了吗？西朝没有实行养廉制度，我听说一个知府你每年给5000两养廉银，可裴小义他没拿这笔钱呢，倒是贪官们平日聚敛，他们不怕你这个官身一体当差。一光啊，这么做太寒读书人的心呐。 田文静走着， 一阵风裹着雪片迎面扑来，激得浑身一个寒颤。他定了定神， 裴王是自尽的案子我知道，皇上也有首批要加以抚孤，但做这样的事从来没有万安万全的。读书人做官是为天下为社稷，不是为自己谋私利，所以出官差并不是什么丢人的事。出不起官差银子的士绅人家毕竟是少数，可以再想法子优恤，但世人相换不出官差，时日久了害处不可胜言呐。 哎呀，其实我看没什么大不了的，你的折子我都拜读了，我觉得有点杞人之忧。 你的折子我也拜读了，四平八稳。 田文静眯着眼无所谓的说， 如今朝野上下参合我的文章百几十封，有分量的不多。 眼苗助长恐怕要事与愿违， 琴瑟不调当然要改弦更张。 说到这里两个人站住，忽然同时大笑。 原来呀，二人剑拔弩张唇枪舌剑中无意对了一副联语。 站在天津桥边的罗振邦瞧见笑着对钱度说， 都说田李二人势同水火，我看他们谈的满头鸡吗？ 钱度摇摇头， 你不知道这些大人，哭未必是悲，笑未必是喜，他们这些人大事才能动真情，小事是不动真情的。你见过这范时杰吗？说是马灵玉范总兵的本家，连皇上都顶得一愣一愣的。上回去南京，他属下一个计财局堂官就开他的玩笑，说上衙路上碰到两个小孩子互相骂对方是乌龟，百般调解不开。范老总说，这有什么调解不开的，你告诉他们，小孩子哪有乌龟啊，只有大人才能当乌龟的。那堂官说，这个话大人说的卑职不敢说。范老师也只笑骂了一句，下来该怎么办事就怎么办事，像我们这位， 他用嘴努了努田文静， 你在他跟前呲呲牙，他就能把你轰出书房，到该办正经事儿，仍旧叫你进来和颜悦色的布置。 罗振邦笑了， 说归说笑归笑，陕州金寡妇一案田志台驳了，这后头有什么文章啊？这个案子涉及近身负伤，洛阳这些秀才们群情汹汹，要赴京告状啊，弄不好出了罢考的事就刁登的大了。你晓得金生一是河南府文人首座呀，人死了魂还在呀。 钱度说， 这是毕师爷手里的事，金寡妇索债不遂，自尽在蔡家居门前是雷雨夜里的事。毕师爷到陕州亲自查访，金寡妇平日二门不出，最是羸弱的个女人，没有仇人，没别的因果，主张动严刑严拘。蔡家居不知从哪里请了个刁笔，变状反劫，八尺门沟，一女何能独一？三更雨甚，两足何以无泥？田志台说，这驳得有理，所以发回来叫你重审的。 哦，那这锅饭做假生了，你看该怎么办呢？ 钱度只一笑没言声。 罗振邦忙从怀里取出一张银票塞到他手里，哎呀，金家确实冤，

一路同行 FM 九八六，精彩随行期待。 以卓越聆听导向，还原声音，动人真美，以有品质的收听体验，此刻呈现。FM 九十八点六，大兴人民广播电台，精彩值得随时期待。 罗振邦听了钱度的话，笑道：“你这钱粮师爷，行名也不含糊嘛。”钱度眨巴着眼睛：“两个制台那边谈的亲切，他们怎么知道我们在这边捣鬼呢？”但李福和田文静已经谈崩了。李福按捺着一脑门子的火，尽量的温言细语说道：“易光啊，我没有干预你河南的政务，交友之道归之以义嘛，你我毕竟是相识同年嘛。 哼哼，你指手画脚，像是孔圣人派你来教训我的，应该这样，不应该那样。我比你大了十几岁，我自己不知道该怎么办吗？你觉得你在湖北那套办法好，偏是你的藩司私吞了库银。我做的不好，可我河南没有贪官，你是进士，有你的进士童年，文静可高攀不上。” 一声轻微的铃响，李福清洁地闪了一步。我一点也不想得罪你，是推心置腹劝你，你一味猛做不宽恕，怕要弄出事的。官府统着士绅，士绅管着百姓，你是在整治官府的耳目爪牙呀，刷新吏治就像走着冰河面一样，一步一留神还来不及呢。 狐疑？ 什么？ 我说你狐疑？ 狐狸在冰上走，走几步听听，有一声铃响就吓得倒退三步。你看，他轻轻地跺了一脚， 这里都冻实了，根本没事。 李福腾的一下红了脸，他再也忍不住了。唉，我倒一味进账，你竟如此瞧不起人呐！做了官，荼毒这些读书人，严厉之臣，你是个小人，我要剧本参你。 悉听尊便。 田文静身子稍微晃了晃，头也不回，便往北岸回去。李福也择路踏冰过河。天津桥边，钱罗二人正说得热闹，见他们两个忽然分道，互相交换了一下眼神，钱度忙去追田文静，罗振邦便赶着李福，喘吁吁地问道：“哎呀，好好的说话，怎么变成这模样了？我明天就走。”不知说还要，这里铜臭味太重。钱度这边问田文静：“东王，李志台怎么了？你们不是说得很投机的吗？”“ 呸，伪君子。” 田文静气羞羞地回到驿馆，一大群师爷哥啥接着，他也不理睬，甩手进了正堂房间，坐了火盆子旁，闷声不语，只是一杯接一杯的喝着又苦又涩的艳茶，驱那肚中的寒气。一时钱度换衣裳进来，见他这个样子，不禁一笑：“志台，怎么这么大的火呢？合得来就套套交情，合不来呢就逢场作戏。李志台是过路客人，何必那么认真呢？” 钱老夫子，弄好笔墨，替 替我打个草稿，我要参这个礼服。我这会子还气得发晕，心里乱，写不成东西。钱度看了看桌上笔墨现成的，便过去铺平了纸，一笑又回身。哎呀，志台呀，你还穿着蓑衣呢，宽宽衣，静静心，商量商量，有了个章程，文章才好写呀。田文静这才发现自己还穿着又湿又重的蓑衣呢，忙脱了下来。钱度趁他换衣裳，又把火炉子捅开了，炭火盆子续了续新炭，屋子里顿时温暖如春。经过这么一折腾，田文静心绪好了些，两手对搓着说道：嗯，这个礼服你不要看他面上清廉道学，其实心里很污浊。我这个人宁可和真小人打交道，也不愿意踩他这种伪君子。他是见皇上表彰我是模范总督妒火中烧的，参我先下手，看是他走得快还是我的马跑得快。钱度怔了一下，还是觉得田文静说的不明不白。不要着急参他，李志台究竟说了你些什么呀？ 哼，他说的我一无是处。 他说天下十八行省除了广西、贵州、青藏，老百姓最苦的就是河南。河南人在本地连做贼都不敢，逃荒在外的也属河南多。说我是个酷吏，只晓得蝇头小利，不知春秋大义。他说转述的都是别人的话，其实我看都是他心里流出来的。我跟他讲，河南如今正大兴水利，建功不建利的时候，老百姓苦一点是真的，一劳永逸的事明白人谁也不会反对，逃出去的都是些好吃懒做的刁棍地痞，在我河南严刑峻法，不敢吃仗，到君子们辖地小偷小摸也是有的。后来他又说不该标新立异，弄什么官绅一体当差纳粮，弄得哀鸣遍地，民不聊生。我说模范二字就打标新立异上来的，我当模范不是出自本心，皇上既然表彰，那就证明我没错。他这才心思放开了，鼓鼓滔滔将二人在天津桥畔的争论说了个大概。钱度一边听一边咕噜咕噜抽着汗烟，直到田文静说完了才说：东翁啊，我听得仔细，这是你们两个大员私弟交心，我看用不着写坛章参合。礼服与朝廷政见不合是人人皆知的事，说他阴谋不成，昨儿底报湖广万名士绅联名叩婚，请他留任湖广，这个声势大得很呐。再说礼服和您一样，都是在未遇前就深蒙皇恩的，他又是皇上一手提拔，性宠并不在你之下，你为这些私下谈话弹劾他，皇上一定要把折子发给他，叫他据实回复。你想想，他在北京，你在河南，他说话方便还是你说话方便呢？两个人的事又都信任一样，皇上更容易信他的还是你的呢？田文静原本满怀信心的，听这个其貌不扬的钱度一番弯筋剔骨的剖析，顿时觉得没了把握。但他毕竟心有难言，恨恨地说：哼，我就见不得他这个假字，明明心胸狭窄，还要装出大度大量包容万物的样子。哈哈，这种人多了妒忌 它是人人都免不掉有一点的，有在某人某事上妒忌的，也有眼空无物，谁都瞧不上，什么也看不惯的。学识好的，掩饰的好，气质好的，容易消失，容易认账而已。李志台和你一般宠幸，一般的地位，你这位杂徒出来的如今是模范，他正徒出身反而落了后，怎么会无动于衷呢？你看他为政，万事循的孔孟之道，不贪不暴，不事更张，无为而治。他就是要证明他的那一套是正道，复的古风。 哼，若要复古，何不节省济世呢？如今经理正大肆整顿奇物，我看这位八王爷究竟不甘于陈威呀，整顿奇物，抓住内务府就办了，何必要奇主都进京呢？这群人久困沙滩，一旦进北京，不定闹出什么乱子。哎，我这段心绪不宁也就为这个，他们要攻击皇上政务，多半我这个模范就是靶子，一股脑翻案，李福反倒气得对了。我琢磨着，皇上调李福进京重用，也为防着八王的这一手。李福要趁火打劫参我一本，也许皇上动心呢。钱度浓浓的吐了一口烟。说句罪过话，赐死的年羹尧在西宁大破蒙古兵，一仗打下来，皇上地位已无可动摇，各地库银已经收齐，连着杀了几个大官，贪官也有些联手，雍正改元，刷新吏治，自元明以来，现在的吏治恐怕是最好的。如今不比清初，皇帝一手掌握政权、治权、法权、财权和军权，几个空筒子讨吃王爷，能造起什么反来呀？八爷真能异想天开呀！李志台何等聪明人呐，怎么会去趟那汪浑水呀？他大约只会去联络读书人上折子写弹章整治你，你何如也静观待变？这种事先发制人，没有不吃亏的。你写他一本，他不弹你了，显得你毫无气量；如果他见本便弹你一张，你们这叫攻劫，顶多打个平手，一点意思也没有。金上和历代皇帝不一样，耳报神满天下都是，所以从现在起你压根儿不提这事儿最好。 好，田文静已经心胸豁然开朗，欣赏地看了一眼钱度，听你的。 我料李志台不会在洛阳久留，还该有点过从，他要走，你尽尽地主之谊，为他组建一席也是该当的。 钱度这么说，田文静却接受不了。啊，刚刚谈的那么崩，呼了巴的颠着去套近乎，无论如何拉不下那张脸。钱度见他嘬着嘴唇，只是踌躇。 可以把难题塞给李志台吗？ 还要说的时候，罗振邦已经挑帘进来了。罗振邦神情多少有点尴尬，看样子李福在洛阳府也说了不少话，他有点应付为难，嗫嚅着说：“ 志台，李志台明儿一早就走， 都是卑职的大人，这钱度忽然想到大人乌龟的笑话，一口茶憋了嗓子，扑的全喷了出来。田文静忽的已经得了主意，也是一笑站起身来，至岸边一边提笔构思，一边笑道：“ 我们都是童年，生分了几句。他住你那里，你又是我的属下，你心里的难为我知道。我写封信，你递给他。”说着便写：“ 俱来武帝如晤，河干桥畔之争，是为吾二人政见不合起见。扪心而思，文静雅不欲以公义而害司仪，清接陕州报，三门峡凌劫如霸，恐防来春洪水，地级当兴业敢复仪。武间欲借此一管地，薄酒浅酌，再做探讨，以示前汉，以为地主之宜。洛阳九朝故都，颇有可觅处，地可多盘桓数日，兄已令镇邦相陪，殷殷之言不胜于情，思君时借府古人之意，临影一概。”文静顿首：“君时借府是谁？”“君时是司马光，借府是王安石，二人政见不合，而私人交谊很好。”因将墨审淋漓的信递给了钱都：“你看看。”又对罗振邦说：“你不要不安，田文静再不会为这件事计较人的。这封信你带给李大人，他要不能来，就说文静以后慢慢补过，过了未时，我是一定要启程的，就不能送他了。”钱度看着信笑了：“他当然不会来。”但是田文静如此激辩，反客为主，把难题推给李福，钱度也不能不服啊，阴笑着说：“志台这信写得好，既没有失礼，也占了道理。不过今晚可要辛苦奔波了。”罗振邦把那封信看了又看，才明白他的意思，小心地捡起：“杜帅，您请先去陕州，卑职明天送走李大人，自然追随过去伺候大人。”李福在洛阳受了一肚子窝囊气，再也不肯滞留，第二天早晨便带了小西奴，骑了骡子，生驴驮了箱子，冒雪离开了洛阳，抄近路，由孟津穿过冰封的黄河，翻越王屋山，入山西境，取到阳城、高林、长治，前往邯郸。进了直隶自己的辖区，他才走得慢了一点，踏看庄家，采集民情，顺便问着各府官员官监民望，直到过了正月十五第三天傍晚，才过了卢沟桥。一路走来，雪已经渐渐的停了，他是奉旨回京另行检任的大员，虽然家在北京，不经见皇上不宜回府。望着一轮落日沉沉从雕尽了叶子的林淼间落下，李福下罗来，挪动着颠得发麻的腿，径往陆河驿。谁知到了宁永巷口，便被顺天府衙门的人给挡住了。李福的小厮上前一打听，原来是奉天来的瑞亲王都罗已经占了陆河驿，顺天府接内务府牌票，严加官防，文武百官无论何人，一概不准私谒王爷。李福向冷冷清清的巷口里张望，只见里头路面扫得溜净，积雪都拥堆在两边的墙根儿。 沿墙三步一哨，五步一岗，挺立着歌茶，却都是内务府装束。正没做理会处，西边巷口一个店小二提着一盏米黄西瓜纱灯，上头写着蔡记老店四个字，远远便招呼： 哎，那两位老客请住咱们店吧，蔡记老店百年字号，前店后房铺盖俱全，后头专门盖的马鸡，料水有人照应，前30年张中堂，后30年李志台，都是我们店八科出去的，爷要进考场也图个吉利不是？ 李福被他这一套说的一愣一愣，不禁问道：李志台？哪个李志台？ 湖广总督李聚来老大人呗。 那伙计大吹法罗， 如今奉调京师为直隶总督，天子辇下第一臣，赐紫禁城骑马、太子太保，前几日打这儿过，还专门下轿进殿看了看他老人家昔年进京在殿里题的诗呢。 李福仰着脸思量了半日，才想起当年自己赴京和田文静同路，确实在丰台住过一宿，住殿写诗那是常事儿，是不是在这里写过？写的什么？你是全然忘却了。但此刻旧话重提，李福不能没有感慨。他目光毅然一闪：“哦，好，图个吉利，就住你的店。”那伙计喜的眉开眼笑，忙过来牵了牲口，带着李福三人过巷口，约走了一箭之地。果见临街三间门面一处老店，泥金黑匾上写着蔡家老店四个字，凤柱龙翔，精神饱满，竟是西朝故相高士奇的手笔。八十字迹甚小，看不清楚，店里烛影摇摇，坐满了客人。早有跑堂的迎了上来，摆着抹布叫道： 老客来啦，又来三位，后头马二家的快牵牲口，里头坐，来点什么？热炒、凉拌、老烧缸、热黄酒都有，饺子、馄饨、金丝挂，吃点暖和暖和身子。 不要酒，金丝挂一人一碗，一荤一素，两个炒菜。 好嘞。 李福他们一边说着，主仆三人进了店。三间房子摆着6-7张桌子，腾腾热气的雾遮着几只摇曳不定的烛光。李福定了好一阵子神才看清楚，大抵都是应乡试的秀才，围着桌子一边吃喝一边议论考题。他沿墙看了看题壁诗，无非都是欲报君恩，不觉有些扫兴，才知道这是客栈招来秀莲秀才的伎俩。李福只一笑，捡了个角座坐下，一时饭菜上来，便和两个小西奴边吃边听。原来这些秀才们都在猜自己要出什么题，李福倒来了兴头，因见两个小厮吃饱了，便叫过来耳语道： 你们两个一个回府告诉夫人一声，说我明日见过皇上就回去，请夫人不要惦记着。一个到相公胡同张中堂那儿禀告，请老师示下，是到军机处先报到，还是地牌子见过皇上再去军机处？老师有什么指示，要一字不漏的给我复述出来。 带两个小厮离去，李福又要了半斤黄酒，就着残菜坐听。 广大的听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评书演员孙一。这个听评书啊，可是一个最大的乐趣。可这个广播收音机里每天就播那么一两集，他听着不过瘾。这回好了，由我公司独家生产的文化时尚产品评书机呢，是隆重上市。